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沈西成。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哇！阿沈翁，我应该咁称呼你得唔得？ 多谢， 因为你我长辈， 我老啦嘛。 唔系，呢个系一个尊称嚟嘅。 多谢。 阿沈西成先生咧，系我谂我读书时代都拜读过你好多嘅作品。 多谢。 当然喺报纸上面睇啦，嗰时就系咁啊。今次咧，即系第二次嚟请到你上嚟光明顶咧，我哋好开心。 多谢你。 因为呢啲咧，即系好难得嘅，即系一啲所谓。懵懂嘅年代去睇过嘅一啲作家作品，而家有机会可以同你一齐做节目咧，呢样嘢真系好难得。 多谢你，你俾面啫。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咁啊，喂，咁但系咧，你咧就即系吓，好多范数嘅吓，除咗呢个咩啊咩写作之外，吓、啊、出版啊咩 报纸啊 报纸啊编剧 啊全部即系创作范数咧，你全部都有。 历史啊咩都先、啊。 其实咧就泛泛都有做，不过咸泛泛咧半桶水做得唔精，即 系识死开啦嘛。沈庸 巴拉代表， 而家时事评论你咩都。喂，你点睇而家呢个梁班子啊？ 系啊，有个落马喎、 啊，又冧一件喎、 啊。你问到我啦，因为咧，我70年代咧讲嗰个政治咧，喺你话咧，就全个中国出版史最好嘅月刊就系《明报月刊》嗰阵时写过个翻译，日本同中国嘅关系。 哇，连玉辉个饭你都捞埋。 唔系，嗰阵时 我中日关系、啊， 我捞先过佢。即系咧，你问到梁班子嘅嘢咧，我谂佢都好头痛，根本就冇得搞啦。嗱，今日又整一个咩助理出嚟，咁后日又整个唔知乜嘢助理部长，咁你点搞咧？ 今日好笑咧，由呢个政治助理啊何建中 啊， 话辞职咧，你有冇听到财政司司长嗰句反应话你有骨？佢话阿何助理辞职咧，系唔影响个政府个运作。喂，大佬。一般嚟讲呢，一个内阁佢就算有咩唔妥啊或者咩丑闻啊，一个官员辞职呢、上面嗰度嘅人呢一定呢例行礼貌上讲觉得对佢嘅辞职表示惋惜，同埋呢感谢佢咁耐服务嘅贡献。呢啲例牌，你话佢辞职系对个政府运作冇影响，咪即系话请佢返嚟系多余㗎囉。佢又做又系喺冇影响，唔做又冇影响，你明啊？ 明。 就话呢个曾俊华好嘢啊！呢啲嗱呢啲就说话艺术，真系嗰个艺。草花头个才艺个艺， 唔系人字边个艺， 唔系人字边个艺，草花头个艺，呢啲好嘢啊！ 即系好似光明顶有一日啊，即系我本人就辞咗职，咁结果阿陶生又话。 阿鲍伟聪呢已经离开光明顶，咁以后佢嘅离去呢系对光明顶系冇影响。咁你话你话你庆唔庆先？ 哇，真系呢个 你 话唔出粮啊， 最大侮辱先。 系比唔出粮更加严重。 系啊，咁我如果但我即系真正忠厚呢，我会话阿鲍伟聪呢就因为啲私人理由呢就唔再捞光明顶。咁耐呢光明顶有阿鲍伟聪嗰把声，再加埋阿沈庸。令到本节目生色不少。 多谢我嚟过第二次啫。 阿鲍伟聪唔翻嚟啦，唉，呢个真系光明顶好大嘅损失。嗱，呢啲说话咧就系正常嘅。哇，我话你走咗之后冇影响啊，对个节目。你睇下呢个曾俊华好嘢啊，一脚啊踩到落去嗰个梁振英 啊，你话 下音啊， 你喺英国内啦，你就知道呢啲系英国嘅政治艺术嘅讲说话啦，系咪？如果唔系就讲唔到呢啲说话啦。 所以我不嬲对啲港英渔业咧，我唔知点解感情上系比较偏好啲，因为佢哋都系饮英国奶水大。咁咧讲说话咧系学到英国白人嗰种咧话里有骨嘅艺术， 都系含蓄嘅，好湿套嘅。 但系咧痛过打你啊！ 系啊，不过呢啲咧真系要一啲高，即系唔系话招积，系一啲高智商嘅人咧，好似细佬阿沈庸同埋鲍伟聪。 多谢， 当然仲有商台嘅陈志云。 因为佢都系留英嘅，要呢种级数嘅人，佢老亦都系喺香港政府做过，即系要呢种级数嘅人先 get 到我哋今日曾司长呢句说话，先至全。 我真系 金句， 阿曾司长 其实回应咗曾司长讲咧，如果有日特首咧。辞职啦，都对政治整个冇影啦。 呢句就系潜台词， 后面就嚟呢招嘅啫，都冇乜影响嘅。 嗱，呢句你何建中政治助理辞咗职系对政府冇影响。下一步陈茂波辞咗职呢句说话就亦即系对政府冇影响。咁陈茂波唔捞，梁振英你唔争在走埋啦， 都冇影响， 系啊，都冇影响。喂，因为你呢个何建中系同阿陈茂波做助理噶嘛， 系啊， 系咪先？喂，呢条友走咗冇影响。令我即刻联想到咪阿波波走埋都冇影响，波波走埋会梁振英执埋包袱都冇嘢，仲好添。 不过我觉得建中哥咧都叻啦，知难而退，好过仲 有用，有廉耻啊，要赞真系要赞， 系咪？ 系咪啊？ 有廉耻，有廉耻。 因为通常咧啲报纸咧第一日卖嘅嘢咧系唔会卖晒嘅，所以咧呢个牙膏咧就挤咗一滴出嚟嘅啫。咁啊，建中哥咧可能知道咧，听朝嘅 A1 咧，或者后日嘅 A1 咧就应该接续有嚟，所以佢先咁急忙咧今晚咧要辞职。 如果你哋唔讲何建中，我唔知，我净系睇报纸睇到何建中。我净系记得嗰个印度神油啫， 系咩？ 系啊，就系佢哋家族做噶嘛。 咁唔好咁啊！ 我唔知道印度神油系佢哋。 系啊，我今日睇苹果， 我以为印度做噶喎。 唔系咯，我又见到个 人，我由细俾佢呃到大，我真系以为喺印度入口噶。 我谂而家最需要查啲印度神油嘅就梁班子啦，因为已经锯晒、软晒、 不锯啦、 不锯啦， 系嘛？喂，大佬，呢个真系幽默感。喂，香港系咪真系冇人才得咁交关？要请一个印度神油呢只咧，香港本土啊，嗱，本土啊，呢个大家开心啊！ 你听我讲， 本土春药嘅家族企业嘅后辈嘅财进嚟都做正咗。 我真系觉得好奇怪，我不嬲都以为印度神油真系印度出嘅，原来唔系香港出嘅，真系背啊！我真系背俾家族几廿年， 即系印度神油咧呢只系真系我哋香港。嘅岁月集体回忆， 系啊系啊，真系。 咪仲系就小学嘅时候已经系好， 今晚请阿沈 迷恋啊， 系呢个时候， 系讲下印度神油。 我系睇以前咧啲《今夜报》啊，《震烂》，仲有少少《蓝皮书》定咩咧，梗有一难半难广告，印度神油 系 妙不可言。嚟，商台卖过啊，6970年到咧11点之后。印度神油妙不可言，包你老婆今晚锡晒你， 我唔知道点解。 同埋我记得咧，通常个广告咧卖头版，喺个报嘅报嘅名下边 一个印度人， 一个印度人跪喺度，有唔知点样， 最多咧阿拉丁神灯阿洛做嗰张报纸， 但系问阿拉丁神灯就阿拉伯，就同印度好似唔拉噶，不过唔紧要。我时僆仔嘅时候咧，都已经收货噶啦，啊咁样 嗱。即系我觉得佢印度神油咧可以卖咁耐咧，我相信有啲功效嘅。如果唔系咧，人哋踩你啦。 我听老一辈 应该有啲功效嘅。 我听老一辈啲叔， 我信你 咧。沈勇喺呢个伟哥啊，越南玫瑰啊，未发明，未引进香港咧，我哋香港老一辈嘅叔伯咧，真系靠呢只印度神油咧嚟到维持一个性尊严啊，话肥一肥咧。哇，硬过石头啊！嗰、那个意志咧，阿威个劲过超人，嗰晚识飞添。 嗱，沈旭，你经验丰富啲，我想问下，究竟系茶定系喷嘅咧？ 喷啊喷啊！ 你听我讲啊， 唔系口服嘅。 我嗰啲朋友咧，就曾经用过嘅。 系咩？ 佢已经话俾我听咧，其实呢个神油咧就唔系话令到你硬过石头，好似同结果，即系令到你延长些少时间。换言之咧，如果你本身系不举嘅咧，涂咗都冇用。即系话咧，你系可以得，不过咧你系做。即系祖师，咁于是乎咧，你查 只祖师 有啲用，就唔系话咧，好似而家啲伟哥食咗咧，好似石头咁硬。 哦，咁样， 哦， 咁啊，不如而家咧，陈茂波要查一查，延长少少， 延长少少， 有任务 要做。网络八比1903.com， 笑傲江湖，光明顶，唔好咬耳仔啊！都话唔好咬耳仔咯。 时间是11:21，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97%。 错误用声讲悄悄话，声线日渐劳损，食京都念慈庵枇杷润喉糖啦。 每一句都勾起你嘅回忆。 I know just how to whisper, and I know just how to cry. I know just where to find the answers, and I know just how to lie. 每一段都记载住难忘嘅故事。 But I'm never gonna make it without you. Do you really want to see? Supply 与感动画上等号，一个个爱情音符陪你度过每个恋爱岁月。 8月4日是全民运动日，有什么好节目呢？ 那日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场地给你免费做运动、啊。 现在康文署的康体通柜台有得预约的。 那就全家起动，日日运动半个钟啦。 等我打2414-5555同上康文署网页看下详情先。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沈西成。 咁啊，讲起咧，即系我哋香港同印度呢啲友邦嘅关系咧，真系建基于岁月神偷里边呢只印度神牛啊！而家可以提啦，因为咧唔会浪费广告啦。我哋商台发财立咗品咧，唔需要呢一只。 你唔可以净系提印度神牛，因为你要提埋爱夫坚啊，因为 爱夫坚啊， 因为呢个都系佢嘅，所以你要公平。 系啊，爱夫坚啊，佢 呢个香港脚都系我哋集体。 爱夫坚咧就咁样，爱夫坚，奥夫坚皮肤喷射膏吓。香港腳一劑搞掂， 唔係啊，肥噶， 又噴嘅， 我唔記得個廣告啊，喺尖東咧， 腳好大， 尖東啊的士司機， 嗰個咧仲有麗的時代咧賣廣告嗰個四眼佬黑框眼鏡，一時唔記得咗邊個，唔記得個名，即係著件睡衣咧，香港腳啊好痕好， 係啊係啊係啊， 跟住一肥一個大特寫 close up。啊！顶住对脚，跟住拗拗 好大噶嘛， 舒服晒咁样，即系呢啲我哋都要向阿何生去致敬啦。 唔系、哦，佢话佢呢啲咧系佢上一代啲人咧个老细又何乜嘢，可能系佢爸爸嗰个 何济公啊。 唔系何乜嘢，系佢哋谂出嚟嘅呢个广告。 你而家咁样咧，即系我觉得阿梁班子呢啲真系有少少神推鬼用，两样都需要。第一。就要查一查神油。第二呢就要肥肥你爱托坚。如果唔系有排恨呢同埋有排溃烂呢 陶杰兄挂俾你。 阴公啊真系。 我前日呢遇到个朋友。佢又我讲起陈茂波。讲起梁班子。佢又讲佢嘅理论。佢话喂你哋个个好多人都话呢怨气冲天。咁你问下香港呢好多啲人呢是不是真的咁怨气呢生活有冇影响呢咁言下之意呢就唔係好似呢我哋啲报纸有啲传媒话到呢而家所有嘅香港人都反对呢个梁班子好有怨气你又点睇呢佢又咁睇喎你问下人啦咪有一样生活咪一样搵死咁有乜怨气呢係咪真係咁犀利呢咁。 定係报啲一两张报纸吹出嚟㗎 嘛。佢即係意思㗎嘛我听过我觉得呢个朋友呢佢冇政治立场㗎喎。佢有啲理由话好似我佢话我又冇影响啦咪一样搵食。边一个人上台以前港英时代都系咁啦咁你问下啲人系咪而家冇饭食就系乞衣啊。 呢个问题啊沈翁我尝试回答啦。 好啊好啊。 咁因为你 回答我回答我 陪得你朋友你朋友呢佢又唔系住喺新界东北嗰啲原居民。喺度住 佢元朗㗎喎。 元朗咁唔系东北西北元朗。咁佢而家佢又唔系住喺新界东北条村又唔使俾人拆。咁佢梗系冇影响啦。你问下东北嗰你几条村嘅村民咁佢就有影响啦嘛。 唔系白兄你误会我意思。即系我朋友讲就唔是讲东北西北问题即是说全香港来讲那些居民是不是个个都这样 的当然不 会啦。所以他有他的理由。 这个呢就是回爱夫坚的现象即是香港脚原理。香港脚那些皮癣生在脚趾公和第二只脚趾之间。 就不是全部人生的。 那有个脚踭没事的。脚踭脚板那些都 OK。 系嘛？唔系 啱啱你讲得啱。 五只脚趾，即系讲句难听啲，脚趾尾都好 happy， 系你脚趾公同第二三只咧，系 唔妥， 系嘛？烂到咧出水泼啫，脚板脚踭咧依然皮光肉滑，滑正嘅。 冇错冇错。 所以這個呢个咧，即系讲句我哋要讲翻公道少少，就的确唔系话全香港700万人咧都觉得系试下梁振英同埋陈茂波为。呢、這个人类公敌嘅， 啱， 咁啊，视乎你嗰个新界东北或者边度菜园村嗰啲香港脚嗰啲溃烂嗰啲咧，令到周边咧就真系拗下拗。 想仲有个答法嘅，就话咧，举个例，即系话咧，邻近地区阿李旺阳咧，俾人攞嚟自杀咗，咁、那个小月月俾架车碌几镬。 上海嗰啲暴怨， 上海同北京嗰啲大款啊，喺酒店出入嗰啲人咧，唔影响生活噶嘛。 你李旺阳挂立额挂多十件八件，我大把香港做生意 friend， 北京天上人间晚晚揽几。 喺东莞都大把酒色财气噶。 东莞长安揽几条女出嚟， 冇嘢噶，唔会影响我生活。 而家过得弊啦。陶杰轩仲熟过我， 冇听人讲啫， 仲熟过我，你做咗导演之后熟过我， 系嘛？呢个又 系，系嘛？做咗导演之后熟过我， 我系听人讲就系， 你听人讲啊， 都冇人信嘅，冇人信我会去邻近地区搞呢啲， 系啊，咁之 唔系人哋咧， 再举多次例 咧，觉得咧陶杰轩咧。就唔敢去啫， 仲有一个例， 唔系冇钱啊， 唔系冇钱。 当年美国911两架飞机撞咗落去纽约，喺德萨斯州同埋加利福尼亚州嗰啲阳光海滩都唔影响嘅。 系啊， 咁啊系， 系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啫？ 系咪先？ 你唔治本咧，你唔治本咧，慢慢就蔓延。 唔紧要啊，你同你朋友讲，即系冇所谓，即系911撞完之后都其他城市都冇影响嘅。呢个美国。你可以咁样解释㗎，係咪先？ 啱啊。 不过我即係担心呢、這个喺个玄学嗰度呢，你有个神游同埋有个海富官顶住呢，即係梁班子会即係嗰个挨得耐啲。 唔係，我觉得 你冇咁一支噴嘅同埋一支神油呢， 我真係觉得好奇怪。 我哋咁样係咪唔好公允？ 你个镇住一个风水 阵。如果用阿林粉强嘅说法，咁样你係滋扰咗佢哋嘅家人，係咪先？即係公众係咪先？ 喂，大佬，公众人物呢，係咪？ 冇办法， 你收纳税人供养啊，冇办法。 同埋你 系 问责嘅官员。 咪咯，讲到明咧，你 好啦，乜都冇咪冇事咯。 你唔好话 又不理你， 你又唔好话服务社会，你会唔会服务社会？我唔服务啊，我服务商台啫，我服务自己荷包啫，系咪先？我冇咁贵， 你咁微大，你讲到咁高级，人哋梗系要挑剔你啦。 系， 好似我乜都冇，人哋又唔会理你以前做乜嘢做贼，人哋都唔理你啦。 紧要 系嘛？你要做嗰个位啊嘛，即系好似阿唐唐咁，你唔去竞选特首，你屋企啊，浅见四千尺都冇人理你啦，啱啱先啊？ 有几多条女关人？ 关人屁事咩？ 嗰个金鱼缸嚟嘅，唔系一般浅见啊！ 我觉得奇怪， 佢出水芙蓉啊！ 佢自己搞自己嘅地方啫，系咪？ 系啊，有乜所谓啊？ 佢又唔系搞你啲人，咁佢嘅人格都好高尚啊！你最多话佢违规啫， 即系有 冇人格有乜影响咧？我觉得冇影响。 而家受政治迫害，新闻之后翻嚟。再 讲 ，OK。 人杰地灵，光明顶。11:30，雷霆881新闻报道。 现在由朱启谦报告新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结束对长沙及武汉的四日访问，晚上返抵本港。对于没有申报利益的发展局政治助理何建中辞职，曾俊华说尊重他的个人决定。被问到事件会否影响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和政府威信，以及被指利益冲突的发展局长陈茂波是否亦都应该辞职，曾俊华认为是两件不同的事，认为发展局和所有公务员都会全力以赴。警方在中区打击的士滥收车资，其中一名57岁的士司机主动兜搭乔装游客的警员坐车，在抵达山顶广场之后索取约合理车资两倍的费用，警员随即表露身份拘捕的士司机，他涉嫌兜客滥收车资，未有将咪标拨到开始记录的位置，以及未有展示的士司机证被捕，获准保释候查。 日本四个政党的九名年轻国会议员今个月11号起访华四日，在日中关系因钓鱼岛主权争议恶化之后，他们希望通过此行构筑沟通渠道。九名议员分别来自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和公明党、日本维新会和众人之党，计划会晤外交部官员和中共的年轻干部，亦都打算前往天津参观丰田车厂。另外，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局局长伊原淳一后日起访问北京6日，和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会面，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睇法。消息话，伊原淳一亦都会同多名中国官员会面，讨论陷入对立的日中关系。世界女排大奖赛澳门站晚上揭开战幔，由郎平重掌瑞印的中国女排派出半数新人出战，以直落三局击败首次参加大奖赛的保加利亚，三盘比分是25-13、26-24和25-23。国家队首发阵容包括主攻王恩梅、副攻马韵文和接应的张磊，他们都是旧人，其余四名球员包括自由人都是新人。主教练郎平在赛后表示，虽然在第二局比赛一传出现问题，加上对手的发球质素好，影响到国家队发挥，但整体来讲球员打得好有耐性，最终取得胜利。揭幕战荷兰亦都以三局战胜古巴，中国女排听日会斗古巴，荷兰就会对保加利亚。这次新闻报告完。 天气报告， 热带气旋飞燕今早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移向海南岛，并在晚上在文昌市附近登陆。受到飞燕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港岛西更录得超过100毫米。预料飞燕会继续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远离香港。随着一道高压脊在中国东南部建立，下周初该区天气将会转晴。在晚上11点，强烈热带风暴飞燕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东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北部湾。本港地区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19度，海面有涌浪，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风势逐渐缓和。天气展望，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 财经 online。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5593点，下跌34点。纳斯达克指数3673点，下跌1点。在外汇市场，美元对日元报98.86，对瑞士法郎0.9283，对加拿大元1.0363，欧元对美元1.3286，英镑对美元1.5301，澳元对美元0.8923，新西兰元对美元0.7836。现货金价1311.91美元，纽期油106.77美元，下跌1.12美元。伦敦布兰特期油108.77美元，下跌75美仙。这次财经 online 报道完。 和而不留，雷霆881。 司机，街口有落。 唔系吓你啊，食紧烟嘅你未行晒全程，可能吸烟会影响呼吸系统，仲会引致癌症、心脏病等致命疾病。唔想支烟，提早送你一程，决心戒烟啦、啊！打东华三院戒烟热线2332-8977。 由静止到极速。只有你坐落去嗰一刻先感受到 Lotus 带俾你独一无二嘅快感，亦只有富利宝莲花为你带嚟呢次难得嘅机会。今个星期六日朝十晚八，富利宝莲花车展进驻海港城，同场更有全新 Lotus Exige V6 跑车注目登场。富利宝莲花车展俾你一次过感受无可匹敌嘅操控快感。 啊，食唔晒唔好拎咁卖啦，食得咁多真系晒，哇哇，煮咁多佢哋边度食得晒啊？食得嘅就唔好晒，真系晒， 买晒 买买买系咁买，买完翻去摆摆到过期就要抌晒，食得晒先至好买，食得晒先至好挨，使乜咁珍贵切勿浪费，做人要识食，千祈唔好 晒，咪做大晒鬼啊！识食为香港。 Who's your connection? Where is that? You should have a problem. You blew a fuse. See your father come back. Plenty of two. You're leaving safe. This is a drop for the food. 有传香港的愉景湾，当年差点成为苏联的东亚间谍基地。 We still got problems. No. All right. Who's ready to go find the spy? Let me hide you. 败露的苏联间谍被皇家香港警察拉了，放监之后竟然在香港人间蒸发，至今下落不明。今个星期日早上十一点，大开世界第四集，郭智仁和沈旭辉档案解密，解构背后玄机。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沈西成。 即是我哋香港以前嘅本土嘅药物呢，即係除咗神油啊同埋呢隻嘢呢，即係陪伴住我哋大啊，我哋都觉得非常之亲切。咁呢尤其係嗰啲香港脚啊，你知啦，香港啲地天气湿啊，你知啦。以前呢啲嗰啲人多香港脚啊，打赤脚行路，嗰啲砖地板同啲木板呢，係咪湿湿漏漏咧，啲菌啊种入嘅。啊，但我有一样好唔明啊！自从香港用啲飞蓉、印蓉、泰蓉咧，呢班妇女咧喺屋企同阿 Madam 唔翻工，永远打赤脚。我望过嗰啲飞蓉、印蓉咧， 有冇香港脚？ 冇过有香港脚嘅，系咪嗰啲香港脚霉菌咧？有啲歧视咧，专门放过呢啲东南亚嘅女人咧，系专搞香港马渣佬嘅咧。 喂，近十年 我真系唔明白。 近十年香港脚少咗， 少咗。 我好少听到人哋话有香港脚， 系啊， 系嘛，系以前有啫。 系啊，以前 系咪啲菌一段时间咧，呢啲菌咧就冇咗咧？ 系 吓，即系啲菌都会消灭噶嘛。我谂真系冇人听 过。会唔会系啲着嘅鞋嘅问题？因为你头先阿陶杰讲啲印绒、飞绒，佢打赤脚反而冇事，通爽啊嘛。 但系啲地板有噶嘛，个地下有 可能个地板嘅质素好咗，啲鞋又好咗，系咪 可能冇办法？ 你啲鞋啊，嗰啲设计啊，通爽啲，咁咪冇咯。如果唔系你好多时话啲香港脚咧系啲职业司机啊嘛， 系 由朝到晚咁样，咪喺个车里边着住对鞋咁样 焗住 咯，系嘛，咁咪会中招咯。咁啊，所以而家可能即係通风好咗啦，啲鞋咁啊少啲呢啲问题。 係咁啊，至于嗰啲油呢，你知啦，係咪嗰次真係垄断㗎，喂大佬，係咪香港冇得揀㗎，香港男人而家你买超市都话两间有得揀。 但我细个读书嘅时候有个疑问， 冇得揀。 沈庸，我成日都问点解係印度呢， 係 唔係巴基斯坦，唔係埃及， 系， 唔系呢个约旦， 系， 又唔系以色列，系要印度嘅神油咧？有冇得解嘅咧？ 我话俾你听咧，即系据我所知咧，我都睇日本书嘅嗰个作者咧， 即系来源日本， 讲全世界嘅性风俗， 系， 佢话俾你听咧，印度人对爱嘅技巧咧，系全世界 即系外经， 外经， 印度嘅外经， 同埋呢个天生咧，佢嘅质素咧。喺世界上都数一数二嘅，就唔系系一定系黑人，因为点解黑人可能佢质素系好，但佢技巧同艺术咧唔够印度人。你睇印度人好多老婆嘅，点解咧？点解咁多人口咧？就证明咧个男士咧佢嘅性嘅能力、个体力同埋技巧， 即系一个符号学嚟嘅。 所以因为 印度系一个符号学， 所以威过我哋唐人。 哦，威得多啦。咁即系话咧，所以话人哋讲世界上讲男性嘅能力咧。通常以印度摩羅叉嘛，等於阿羅摩羅經啊嘛， 係啊，咁啊真係失諸交臂啦。因為而家普遍係認為黑人咧就強嘅， 唔 係，但係估唔到印度 強， 但系啲技巧艺术 人强得嚟得副死嚟， 系啦，就 印度系真系 有阴柔， 即系转弯， 攞只笛出嚟吹下咁样，跟住 啊，阴柔并子柔丝， 冇错。 咁嗰阵时咧，喂你阿沈庸咧，我听讲你嗰阵时换都换个话题，你都识得好多啲大人物，例如阿松本清张啊， 系我唔够打埋识佢，即系佢嗰阵时佢系日本个国宝啊嘛，即系我去揾佢嘅时候咧，都系为咗嗰个已经执咗粒嘅佳艺电视台咧，去攞嗰个版权要拍推理剧场。 哦， 咁啊嗰阵时咧，阿 sa 姐咧就诶去啦你咁，佢以为我识日文啊，好过瘾嘅。佢以为你识日文， 我真系以为你识噶。 唔系，你识日文咧就识嗰啲日本作家，其实唔系我唔识噶嘛。佢名我知，我未见过佢。你摆一个工作几多去啦咁。我孭住个手行李袋去咗日本，去到日本咧，我死啦，又唔知点样揾佢，你明白吗？佢好多人误解咗啦。你读日文咧，我嗰啲日本作家你识，一般个作家你可能识到啊，但松本清张咁嘅 class， 即系等于香港嘅金融咁，你唔系阿九阿妈揾到佢啊嘛，系咪先？ 咁居然俾你揾到， 唔系我就学阿陶杰英咁啊，傻傻地就问嗰、那个。酒店，因为咧佢有个文艺年鉴，就列晒咧嗰啲大粒嘅作家、导演嘅电话号码嘛。我自己打去， 哇咁犀利！ 我打去咧，佢个女工人听，我话叫咩名？代表香港电视台想下拜访啊松本先生。佢话而家松本晏昼三点，个松本先生未起身。 哇！ 你两个钟头就打嚟啦，咁我五点钟打去啦。今次松本先生听啊，佢问。边位？我话我姓我叫沈西成啊，系香港佳艺电视台上嚟访问你，就知道咧先生咧你嘅名气，你嘅推理作品咧与众不同。咁啊，听我好啦，你听日嚟啦，就系、是、咁样去啫嘛。 哇、哦，犀利啊！我嗰阵系从本听样好肥啊， 唔系讲你唔系 佢小学程度咧好嘢， 佢啊好穷嘅， 真系天才。 根本咧喺九州咧嗰、那个朝日新闻嗰度做乜嘢咧？画广告啊，爬上爬落，咁佢爬上爬落之后咧，佢中意写作，佢喺屋企咧，喺榻榻米嗰度咧，佢风扇都冇啊，流汗咁写噶， 真系好嘢 啊！ 哇，但系佢嗰啲推理咧，嗰啲人物啊、情节啊、嗰啲时间啊，哇，计算到分分秒秒，呢啲点谂得 出？第一样咧。佢哋日本人咧个性格有关系，啲、日本人做任何事咧都好细心，都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喺搜集资料嘅过程当中咧，佢系走遍咗成个，譬如点雨线啊，佢将全部佢要写个路线啊，全部走匀嘅，佢花咗好多钱，嗰阵时咧佢都未成名，所以话咧佢做好资料搜集先写落去。咁啊，松本清张除咗呢样嘢咧，佢仲有一样好突出啊，即系好似金庸先生咁。佢个文字好嘢，日本人嘅文字唔系每个日本作家啲文字都得噶。你好似深川诚一啊、赤川次郎咧，佢嘅日文你睇落去咧就唔得咁靓，唔得咁顺。但系咧，松本清张嘅日文咧就等于金庸先生嘅中文，好似有魔力咁吸住你一路睇落去。所以咧呢样嘢系佢嘅天分。佢系读书读得好少嘅，小学生嚟嘅，靠自修嘅。所以呢样嘢，如果你识日文咧，你睇个原本，你去比拼其他嘅推理作家咧，你发觉松本清张嘅文字，哎呀，睇落去咧，你唔会厌倦，即系一路咁睇落去啊。所以咧，日本嘅松本清张相等于香港嘅金庸。 咁啊，松本咧嗰啲推理小说，仲有睇到啲社会嘅 系社会性系。 哇！睇到有時唔止係一個偵探，佢講到人性， 係人性就深入啊！ 佢點解你要殺人咧？有好多時佢仲係同情咗，俾你哋嘅讀者睇咧，同情咗呢個兇手，點解佢要咁做咧？係好多社會問題，佢心理上嘅問題，令到佢做呢件事，當然係錯咗，但人哋都會對佢有一種同情，一種共鳴。 嗰個咩沙之氣啊，嗰套電影即係舊版啊，講緊 舊版嗰套電影好嘢，1976年， 係啊， 譯名《曲中雲段》， 係《曲中雲段》， 喺香港北角嘅新光戲院做， 野方川太郎，野川方太郎， 係。 导演， 我最记得个 ending 嗰度，差人走去拉嗰个凶手，佢喺度演奏紧，嗰大段 flashback。 呢个咧，呢个故事啊，讲陈世美不认妻啫， 一个社会向上爬的贫穷的青年，由于一首钢琴绝技名成利就， 咁 个乡下嗰个老婆咧，定咩佢就咩啊，杀人灭口啊，到最尾啊，嗰个探员咧带住条靓咧，都觉得好同情，啊点落手，但系都要 等佢演奏埋。 系啊， 因为佢屋企有个麻风嘅阿爸，应该系 唔系？仲有一个小说短篇嘅，唔知阿陶杰一定记得嘅。咁咧，嗰个男仔识咗个女人，个女人咧就有个细路嘅。咁呢个男人成日觉得咧呢个男仔咧个细路仔仇视佢，要杀佢啊！佢一揭翻咧，原来咧呢个男主角细嘅时候咧，佢阿妈咧又识咗另外一个男人啦。佢又仇视呢个男人，结果佢将呢个男人推咗。 系， 呢个真系写得好嘢。系，即系佢见到个 投射翻， 系投射。啊，所以咧呢啲叫眼之壁啊，嗰部书叫眼之壁。真系写得好，所以松本清张唔系一般嘅作家， 唔系一般， 唔系一般。 佢嗰啲侦探小说超越咗啲娱乐嘅，系文学作品， 社会性、 人性。 但系咧， 有啲作品我觉得真系似睇俄国杜斯泰耶夫斯基， 系啊系啊， 哇，即系罪与罚嗰种， 佢好同情嗰啲贫穷嘅人，所以喺嗰某喺嗰年代咧，佢同情不悦噶。松本清張亲自去不悦咧访问阿胡志明啊，佢同情不悦，同情共产嘅，咁当然咧到而家佢睇翻咧佢就唔会同情啊，但嗰个时候咧佢系同情共产党，同情不悦，佢见到人哋咧个个都饿到咁凄凉，你越南咧南越咧咁风光，咁佢咪同情咗胡志明，佢甚至 访问胡志明。你话你嗰次咁容易就约到，咁你去到拜访啊松本清張嘅。嗰次你有冇咩印象記得？即係佢係咪一個好好冷漠嘅人啊？定係 聽我講，佢呢個日本作家咧，接受你去訪問佢咧，我覺得佢同我哋嘅中國作家、台灣作家、香港作家都唔同嘅。 點樣咧？ 因為咧，我哋香港作家就算好出名嚟訪問佢咧，佢都好客套嘅，係咪？但松本清張唔係咯，佢問你沈生，你嚟訪問我，你睇過我咩作品？史文靈，你話睇咗？咁你觉得我个作品个内容个写法你有咩意见呢？你真係要讲喎。你如果你讲唔出嘅佢唔睬你㗎。譬如我哋香港作家中国作家台湾作家，佢唔会问你㗎嘛，佢唔会考你，佢直接好唔客气，佢一日嚟我话你我今日呢住写稿唔得闲，我最多同你倾半个小时㗎啫。即係你所有嘢呢喺半个小时之内呢就要完成。跟住佢问你，你咪答佢咯。如果你答唔出嘅，佢咪唔睬你。咁我啊嗰阵时廿零岁，我唔惊啊嘛。我话阿老师，你嘅推理小说咧就系两种，第一种旧式嘅，即系猜谜游戏。咩叫猜谜？即系估凶手，边个凶手逃逸啦？一人爆鬼速，呢个咧系猜谜游戏。你个唔系，你一开头话俾听，呢个系凶手。你又话俾你一逐层逐层话俾，点解佢做凶手？乜嘢原因佢做凶手？佢嘅本身嘅环境、社会嘅环境、佢自己嘅性格种种，所以你咪同呢个社会结合啦。咁佢听咗好开心喎，即系你有研究我嘅小说咯。跟住我翻译咗两本系《天地出》啊，交俾佢睇。啊，话对唔住啊，老师未问过你攞版权，就亦话我知道你哋香港啲人都唔系有钱啊嘛，算数啦咁，一路倾。倾咗三个钟头，就系咁。嗰阵时咧够胆啊，你知嘛？靓仔啊，你反而而家你会谂一谂，唔系几好意思，即系好多顾忌。后生嘅人乜都唔惊，死咪死咯。佢最紧要交差啊嘛。 咁所以真系呢啲吓呢种咁嘅人生经验咧，嗰阵时廿几岁，香港难啲咯。香港啲记者点去搵到去纽约？找到呢个 J.K. 罗林啊， 系啊， 啊喂，你嗰阵时 你见到佢惊啊嘛， 惊会唔会好惊？ 唔系，或者谂咗冇可能啦，佢都唔会见我啦，于是就唔去试啦， 系咪？嗰阵时你都系廿七八度， 陶杰你听我讲，我先悟到个道理，你乜都嘢要够胆，你尽咗力做唔得，你唔认同我冇计啊，但我做咗，我系用我自己嘅心思去做啊嘛，你唔欣赏我冇计噶。但我做咗啦，唔好唔做，即系得把口讲唔喐咧， 冇错， 就最傻。 好啦，网络拍片903.com， 人杰地灵，光明顶， 全因有你，热情一夜倾泻。 红尘一滚滚。 太阳城集团呈现叶倩文完全因你演唱会澳门站，8月24日威尼斯人综艺馆，票价280至1080，今日公开发售，查询6333-6660或 kotaiticketing.com。 B B， 我哋暑假去旅行之前有好多嘢要买噶。 咁去海港城呢 ？B B， 你真系醒嘅啫！而家用渣打信用卡喺海港城食饭同埋买嘢，有高达10% 现金券回赠噶。 仲有得赚高达80000飞行里数添，啱晒我哋周围飞。快啲拎张渣打信用卡去海港城扫货啦 ！Let's go。 B B， 你是最好的。 我知道。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即上 standardchartered.com.hk/harbourcity。 皮肤湿度热起，海天航龟苓膏帮到你。每日食一盅，肠胃好畅通。海天航龟苓膏仲清热毒，不寒凉噶。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沈西成。 呢、这个曾俊华语言艺术都好犀利，佢话何建中辞职同埋陈茂波应唔应该离职咧，系两件事。呢啲咪好高啊，两件事啫，可以系同一个结果噶嘛，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系两种性别啫。但系都系人嚟噶嘛， 所以咧呢啲英國好嘢出嚟嘅人咧，講法就唔同咧。 係啊， 仲有呢個兩件事咧，仲有潛台詞就係話，因為一個係局長坐政嘅，啊個政治助理都辭咗職啦。咁另外一件事，其實梗係兩件事啦，因為件事嚴重啲啊嘛，係咪先？嗱，依層意思咧，你要識聽啊，真係 兩件事， 梗係兩件，點可以同個政治助理相提並論？ 喂，大佬一個就喺超級市場偷嘢，喂一個係打劫銀行，你咪兩件事啦。咁超級 兩件事，不過性質唔同啫嘛， 係啊，罪名都唔同啊，啊 呢啲犀利啊， 係啊，高啊， 高人啊，高人。喂，以前啲老一輩嘅人咧，真係識講説話好多啊， 係。 是不是不会说直接这样呢闹闹 的。尤其经过英国人训练即是他种优雅种幽默呢一刀刺死你你仲冇声出你仲要陪住佢笑。是真是英国人真是。 日本人讲嘢都是这样。 不是 日本仔又冇幽默感。 日本人就冇喎日本人就蠢。你打中国你说他几蠢。咁你嚼咗个东三省算啦佢打晒成个 国。 而家都系咁佢做嘢呢你嗰个上年俾个三星打到隻狗咁。点解 佢系贬值啊？贬值系赢翻 啊！所以日本人冇啊！日本人如果有英国人咁犀利啊，当时啊，我哋中国亡咗国啦， 亡咗好耐 啊！佢就系唔叻， 佢打 一块， 唔系用啊， 唔系佢有一段时期，呢、這个最近一个英国嘅咧读日本研究人话我听， 系 我话嗱，你英国同日本大家岛国民族，其实惺惺相惜， 大家都系 有几套电影，一个叫《桂河桥》，一套叫《战场快乐胜利》。你一睇得出英国佬咧，你系对于日本人咧，佢点样残暴都好咧，你个内心觉得佢呢个民族系孺子可教，因为佢系学你，第一君主立宪，第二佢个海军系嘛，咁啊，但系点解啊？你觉得佢有咩问题？佢话都好难解释。不照嘅日本人好犀利，但系咧呢个咧系一个突然间喺20世纪初，至到1945年，呢个民族系突然间短暂啊癫狂啊，系出于一啲咧冇办法解释嘅神秘原因，突然间傻咗。哇，我都解唔到， 唔系我 同。喂，之前冇事，之后冇事。 我话俾你听，你讲嘅嘢咧，而家咧。2013年开始呢我觉得在日本那里就睇返到30年代到40年代佢会黐咗线喎。 黐线 又嚟囉。咁你各位我阿伯 阿伯 又嚟囉。 你做咩讲话要效法希特。 佢又嚟喎又黐线喎。 呢个麻生系咪呢话生系我㗎呢 所以我话俾你听呢中日呢南面一战。 真南面一战。犀利啦。 南面一战。 今次有原子弹。 你听我讲真系嘅佢又开始发癫喎。咁你有乜计佢到某个时候就地震喎。 一边两癫就冇紧要唔好两边一齐癫。 我呢個麻生太郎咁樣係唔啱嘅。唔係點解話話效法希特拉？ 不過咧， 小學生程度， 我哋大陸咧冇毛主席咧，怕都癲唔起嚟嘅。 個毛主席我唔敢講啦，真係到條英機嗰陣時，土肥圓然義啊，廣田宏毅 係 呢班嘢咧，關東軍奪咗權。即是等于大陆的薄熙来系统砰一声反咬你搞到那时候日本呢那时候几个民官的 二三十年代的时候 是如近卫民女啊咩亚信乜鬼嘢啊那些呢都落台搞到东条英机死啊真是癫啊。你南喂你南进即是你打七七事变已经是傻了你成个大佬你望下地图你点投得落喂咁多条村咁多个县你派啲日本兵你派几多守得住 呢 中国人士要管的成龙港呢啲刁民嚟㗎嘛大佬。 我日本嘅睇法呢中日战争啦其实呢唔系关东军、 哦、 其实系天皇。 愚人 愚人族、嗯、只不过呢班人出嚟顶罪、哦、你叫我做、啊、因为天皇唔叫我做我点夠胆做呢成、嗯、个罪魁祸首就係愚人天皇、 嗯、 绝对系但係呢战后呢入美国要睇住日本嘛、嗯、所以呢个天皇免罪其实呢罪魁祸首一定系呢个天皇。 呢个麦克阿瑟都知㗎啦。 吓、啊、一定系。 上台之前但呢睇得远啦。 等于呢全世界政治一样嘛大佬唔使死。死下面啲人 囉。 敢搵人挡炮即系越大嗰个越安全。 死系啦。所以呢个叫 全世界一样。 切割者猴就切勾者猪。是吗做坏事呢一起做 得大的做皇帝捞水你那些呢跟他那些就死先。 即是好像1950年这个大陆镇压那些反什么反革命、嗯、下面的排长啊乡长啊惨 啊。副总统李宗仁呢就冇事了。 你而家好简单薄熙来咁你又佢事件打靶都打十次啦。 打一百次。结果唔使死啊。唔会死 嘅。係咪但你睇到啊佢唔使死啊。 唔会死嘅。你边度有公道啊呢、這个世界。 冇嘅。一定冇一定冇。 一系贪就贪够一千。 即系呢 每日唔好贪贪够一千。 內地呢就更加唔公道你去英國呢都會有唔公道都有得道理講下 係有得講有得 講係咪但呢個大陸就冇啦嘛。 你一係唔好貪貪夠一千億六七百億。 冇事啦。 佢唔敢爆 啊。 喂爆出嚟你要向大陸啲人向國際交代點解呢條爛攤可以有一千億擔保同埋 你去查你上面個上司有份。 喂邊個份有份同埋竟然紅哥呢唱咁耐你哋班有八九個常委有七個去同佢握手話好嘢㗎。係 啦係 啦。咁住嘩呢條友 turn out。是贪七八百亿老虎都撳到得两三千万啦冇事咯。 你话俾你听如果薄熙来争咁少钱你信唔信啦 梗係唔信啦二千几万係咪呢啲 一个村代表都唔知 就判二十年。 个阵仗得输一亿啊 阵 仗得输一亿。 你问下澳门嗰啲啦。 输一亿啊 係咪 输一亿。 输一亿咁两千几十岁所以呢啲。 你有乜可能薄熙来咁嘅地位两千几万 二十年。然后坐两三年呢在里面给个 VIP 房看下电视。 跟着保外就医。 就是没得去夜总 会。我有样嘢呢陶晶成日都唔明。 嗯。 我哋你话中国大陆嗰啲高官嗰啲领导都唔会蠢。明知讲大话佢都够胆讲嚟讲佢系咁样嘅罪。 你讲啱。下面啲人仲蠢啊 嘛。 哎好啦。多谢阿沈庸西城啊下星期一晚十一点钟。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星期一晚继续决战光明顶。 凌晨十二点。